俄罗斯、叙利亚、越南、罗马尼亚、毛里塔尼亚、巴西、埃及、乌拉圭、波兰等国的通讯社、报纸和网站分别在22号到24号期间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声明：如果核战争狂人贸然侵犯我国神圣的领土、领海和领空，哪怕是丝毫，也将受到超人想象的严厉可怕的惩罚。